第五十集，我的戒指。季星辰跟我交付彼此，我不管他是怎么想的。这盘上错的菜我已经吃出滋味来了，不管这份喜欢是否受到25岁的我的影响。我在自我消化这件事后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要将它打包带走。季星辰不着家了，之前有多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现在就有多难碰面。翌日后的午夜，我才在前来的酒吧里见到他。季星辰在这里约见的我。前来的酒吧是夜店性质的嗨吧，这个时间段正是营业的高峰期，入场便是扑面而来的热烈音浪，舞池仿佛巨大的鱼缸，聚满涌动的男女，灯光缭乱地照射在一张张迷醉而放纵的脸上，仿佛一条条尾鳍艳丽的鱿鱼。低音炮震得心跳发麻加速，空气里弥漫着夜场特有的混杂着酒味的芬芳，呼吸间便染上了三分醉意。前来安排的接待将我引到了季行辰所在的卡座，在不断变换聚焦的灯光下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是主角，我却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边缘的季行辰。他清冽的眉眼被一道突然掠过的光晕照亮，鲜浓和度，光影在他的脸上都似有了愁艳的色泽，有种惊艳的美感，所有的五光十色都黯然失色成了背景板。季星辰有所感应似的，在同一时刻抬眼看向了我，而后错开了视线，目光虚浮地落在舞池上，拿起酒杯浅喝了一口，不像是出来玩乐，倒像是找个人声喧嚣的地方发呆。场上鼓乐欢闹，要附耳说话才能听清，他在我坐过来之后开口， 我们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场合认识的。 穿越过来那天，我也是在这家酒吧里以恶劣的态度对他说的分别。我突然发慌，跟在季星辰的身后走了出去，直至街口。世界像被切割般安静了下来，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上面有我拨打的未接来电，备注是老公。他当着我的面删掉了我的联系方式。 零点了，手给我。 季星辰将我伸出的手背翻正，在我的掌心里放了一枚戒指，这是没保存得当的戒指，在路灯下流出一线微光，曾被我顺着窗口扔到了庭院的绿植丛中，季星辰从晨起一直到中午才将它找到，擦进上面的泥土，随身收了起来。季星辰说这是他的所有物，所以不给我。这枚戒指他现在不要了，现在的我他也不要了。季星辰将他手上的戒指镜子摘下，和我同款的没功德心随手扔进了街边的绿化带里，暗生的杂草立即将那枚戒指掩埋得无迹可寻。季星辰将梦中的话重新说给该听的人听。 时间到了，分开吧。 季星辰，相处那么久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 是你说你心里有别人，不让我喜欢你的。怎么哭了？别哭，哭起来更不像他了。 我攥着手上的戒指，这颗25岁的心脏和沈瑜重温分手真相时没感受到的悲痛，在跟季星辰分手时刀子才见血地刺了进来。 那我要是学着像他呢？ 你的逻辑虽然混蛋，但是还挺好用的。硬要将你们区分， 我果然还是更喜欢原来的你。不过你就算是变成他，对我来说也没意义。在我看来，你和他原本就是一个人。谢谢你跟我说你之前爱过我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原谅不了你的背叛。照顾好自己，再见。 我还没看完那些书，我还没学会系领带，我还没做好纪行辰会离开我的准备。我不想他走，今日受到太多嫌弃和打击，我不再随心肆意，没有开口挽留。等我回过神来，纪行辰已经彻底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。我摊开攥紧的掌心，纪行辰让我伸手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些记忆的片段。25岁的我为他戴上戒指时，说的就是这番台词。当时让他伸手的是我，用戒指绑住彼此的也是我。先是从回忆中回味到丝丝缕缕的甜蜜，而后便是崩坏的与之截然相反的酸涩与痛苦。19岁的我对纪星辰应当没那么深重的感情，但25岁的我满心都是的。那么我现在的心痛是正常的吗？痛到连正常呼吸都难以维系。我将刻有纪星辰名字的戒指重新带回到无名指上，想抓住一截断掉的线。那只平日里总出现在我视线中的戒指原来这么难找。丢掉的戒指原来这么难找。路灯的光源有限，乌云遮月，绿化带将我融成一团漫无目的的暗影。路过的一名醉鬼被我吓到，与其同行的小青年原本也在骂骂咧咧我装神弄鬼，用手电在我的脸上晃了一下，小青年连同那名醉鬼都愣了愣，没说什么的走开了。我用手背在眼睛上抹了一下，将视线擦干净，再低头，眼前又被溢出的情绪模糊成了一片。就这么低效率的梦游了许久，直到天色一点点擦去灰败，渐升的太阳逐渐明亮起来。我终于在一丛挂着露水的叶子下找到了纪行辰的戒指。失而复得，便多出许多的珍而重之。我如纪行辰一样将戒指仔细擦干净，时时拍了张照片，并编辑消息：不分手。消息受到拦截，入目的是一个红色的感叹号。纪行辰办事一向效率可信，说分开就断得干脆利落，连同我的微信一并删除了。我的眼前仿佛都跟着变红了，朝阳是红色，信号灯是红色，我穿越的理由似乎也是红色的。梦里曾感受过的垂直落体，混乱而剧烈的血色，再迈步时脚下僵直，莫名的眩晕感袭上脑海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跪摔在了地上。该求得原谅的人又不在，演戏般的屈膝给谁看呢？一旁的环卫阿姨惊了一声，放下打扫工具，将摔到她路边的手机帮着拾了起来。 哎呀，小伙子，你没事吧？ 太阳穴突突直跳，眼前的昏花还未消散，我晃了晃昏疼的头，掌心直抖。戒指，我的戒指呢？ 这不在你手上戴着呢吗？ 另一枚，和我这个是对戒。摔倒时，因为下意识握拳，戒指并没有掉在很远的地方。我撑着地面狼狈地起身，在衣服上抹掉手上磕出的血和泥，将戒指又捡了回来，为自己妥善保管。